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oy。 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奇特的幻想，就是将来的人类可能都长得跟章鱼一样。由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在全智慧化的世界中，不用上班，一日三餐由机器人完成并送去你家，几乎所有物品都是网购并自动送货上门，政府会收取智慧工厂很高的税收并派发给所有公民，免费的医院并不需要排队，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走出家门，这些都是 AI 为你诊断。如果觉得在家里无聊，还可以利用 VR 游戏体验新奇的世界，因为这时人需要的只有大脑。按照进化的趋势，渐渐的会变得头越来越大，就如同章鱼一般，或者我们直接会被章鱼人统治。这些当然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但是章鱼和人意识形成并不是没有联系的。如果有人问研究人类意识的产生和形成跟章鱼有什么关系，哲学家、生物学家、物理学家、海洋学家都会说关系很大。要说海里的动物哪个最有可能成为人类以外的智慧生命体，它一定不是最大的鲸鱼，而是章鱼。人类和章鱼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8亿年前，比人类和猫的共同祖先古老的多得多。但是章鱼神经系统极为发达，一条章鱼身上的神经元数量不亚于一条狗或者一个人类的婴儿，它的智商不亚于许多陆地和水中的哺乳动物。在实验室和水族馆里可以看到章鱼会开罐头，会猜谜，会用工具，能越狱逃跑，会偷偷溜出水缸转悠一圈再爬回去，然后把盖子盖上。不但记仇，还会用水喷他不喜欢的人。他嫌屋里的灯太亮时，可以灵巧的让灯泡短路。在野外自然环境也可以观察到章鱼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，可以通过各种复杂的行为来适应环境，甚至具有识别和解读周围的人和动物的态度以及肢体语言的能力。科学家认为，就意识形成和神经系统结构的研究而言，章鱼和人类就像外星人与人类一般。比较这两者的异同正是科学家最感兴趣的部分，这都是因为它具有高度发达又十分奇异的神经系统，仿佛浑身上下都是脑。章鱼所属的头足类动物王国里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意识极其罕见，而虽然跟人类的共同祖先远在8亿年前，却有着高度发达丰满的神经系统，神经元数量跟哺乳动物相仿。不同的是，它没有脊椎，没有担当神经中枢行动。换句话说，章鱼就像一个可以用来跟人类做比较研究的天外来客。比较两者的异同，很可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开意识问题致谜的钥匙。物理学家卡洛·罗维利曾提到一件事：多年前，他跟一个朋友出海，朋友下水捉章鱼，却两手空空回到船上，心有余悸地对他说，在水里看到一条章鱼躲在洞里盯着他。双方对视片刻，他突然觉得于心不忍，因为他说他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大眼睛里满是恐惧。没错，章鱼的大眼睛加上巨大的脑袋，总会让人联想到婴儿。章鱼是无脊椎动物，因此与人类、海豚这些聪明的脊椎动物不同，人类与海豚的大脑和脊椎中有数百亿的神经元，这些神经元通过神经末梢控制整个躯体的感官与运动。就像人类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生物一样，章鱼也是海洋中独一无二的异类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在深海潜水时遇到一只大章鱼的话，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？不，绝对不是章鱼烧，而是外星人。从 ET 开始，我们就把外星人的形象沿用至今。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其实外星人的形象中与章鱼极为的相近。章鱼没有脊髓，大脑中的神经元只占身上神经元总数的1/3，其余弥散在全身。它的每条触手都有大量的神经元控制，可以说具有各自独立的意识，自成体系，平时各行其事，处理简单的讯息和行动不需要请示中央，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启动高级决策流程，全身协调行动。章鱼触手的自我意识、认知和伪装比人类或其他动物的条件反射更精密复杂。切下一根章鱼触手，它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再生，断肢会爬行吸附。有证据表明，被切下的触手具有相当高级的讯息处理能力，甚至可以杀敌。2015年8月，澳洲西部一处海滩上发现一头平鼻海豚尸体，它的嘴里含着一条大章鱼的触手。尸检发现，死因并非溺水窒息，原因是章鱼触手在海豚的舌根、咽喉和食道部位用吸盘牢牢吸住，顽强抵抗，堵塞了海豚的呼吸道，令它窒息而死。在吃活章鱼盛行的韩国，就像我们之前的 影片《没有太阳的世界》所假想的那样，人类的确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生物。其他生物一般都是为了交配和食物战斗，但是人类会以各种原因杀死对方。可口可乐之连环杀人事件中说的愉快犯那样，只是愉悦自己就可以残杀无辜的人。每年也有不少人因为吃活章鱼而窒息的。在英国的布莱顿水族馆里，有一条章鱼会拧开瓶盖取食里面的食物，章鱼会用工具，多次有人看到野生章鱼用石头堵住自己的巢穴的入口，甚至还有人见过章鱼使用空椰子壳作为临时的避难所。章鱼善于伪装，在遇敌偷袭或者与同类交流时，可以随意改变肤色与皮肤的花纹。控制章鱼表皮颜色的是一种复杂的弥漫神经元网络。章鱼的吸盘里有化学受体，所以它们可以品尝它所触摸的物体。研究发现，章鱼那么多触手不会纠缠在一起，原因就在于它们有辨识能力。由此推断，也可以怀疑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。证据之一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吞掉其他章鱼的触手。正因为章鱼会吃掉同类，所以他们有着非常神奇的繁殖方式。雄章鱼的其中一个触手其实就是生殖器，为了在交配时不被雌章鱼吃了，他们需要用触手远距离交配。雄的触手比较长，而雌的体型比较大。有趣的是，雄章鱼会将自己的生殖器放入雌章鱼用来呼吸的鼻孔中，当雄章鱼排精后就会分离自己的生殖器逃离。奇怪的是，不论是雄还是雌，它们在交配后都会进入一种奇怪的状态，雄的不再进食也不回自己的窝，直到自己疲劳致死为止，而雌性也不进食，躲在岩石中照顾自己产下的56000个卵。它要每天轻抚自己的卵，还要吹水保证有足够的氧气，等宝宝孵化后死去。这就是章鱼生命的尽头。但其实56000个卵中可以平安长大的少之又少。那么章鱼能帮助我们解开那些关于意识和大脑的奥秘吗？首先，意识实际上是个模糊的概念，有多种不同的含义。几十年来，关于意识的探索主要围绕意识的本质问题展开，而在那之前，意识更经常与灵魂的意识、精神、主观、智慧、观点、角度、解读、自我和自我意识等问题相关联。这些概念相互是有区别的，从不同人嘴里说出来的意识问题各不相同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逐渐聚焦到一个问题上，主观经验是怎样从现实自然环境中产生的，什么是我，什么是自我意识。通过观察人类近亲还有其他脊椎动物，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点，引出相关的线索。首先是观察、推测、互动、交流、爱恨和吃苦受难能力的本质，这些能力和特征是人类与其他不少动物都具备的。其次，其他哺乳动物如果有主观意识，那么跟人类的主观经验意识如何区分呢？于是涉及到可比性，哺乳动物的大脑与行为跟人类相似，而那些在生物链上跟人类相隔太远的，比如阿米巴虫，则没有可比性。专家认为，最理想的比较对象是来自外星文明的异族，拥有跟地球人相似意识的基本元素，但其意识或主观经验却是通过完全不同的结构来形成。如果有这种可能，那么我们或许就能识别哪些是意识的基本元素，哪些是附件。外星人至少在目前还属于科幻，但章鱼的诡异大脑却是不错的替补。浩瀚宇宙无边无际，大自然孕育生命的形式状态各异，而人类只是无穷的自然产物中的一个。谁能断言宇宙中没有其他高级智慧生物的存在呢？也许其中的一种就生活在地球的海洋中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，然后分享这个影片。还没订阅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